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音乐最快的哟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西二环北段双方向，西三环北向南方向，花园桥到公主坟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九七四，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又是我们相约的时间已经到了，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下班快乐！现在是17:01。嗯，今天天气不好，但是呢，希望大家心里面呢还是会有夕阳西下、阳光照射进来的感觉。 对，今天是二月的最后一天了，就是如果2月29日出生的各位朋友，只能几年之后再能跟你说生日快乐。 然后又想到黄渤那首歌了。嗯，不知道为什么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一月也过去了， 二月也过去了， 又过去了。哎， Goodbye World， 再见工作。 好了，我们先送一首歌给下班的朋友们，好不好？嗯， 告别这一整天的工作。你知道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看过最有趣的一个评论是这么说的，就坐在车里听这首歌，仿佛自己在开跑车。 就骑着自行车上五环是吧？千万别这样啊，注意安全。好了，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首 Goodbye World， 送给下班朋友的一首歌。我们希望你的心里会有这样的一个自由的目的地或者是一个方向，然后呢在下班以后你可以飞速的去行驶，然后 像风一样自由。 对，不管是回家还是去聚会，又或者去看演出，希望你们下班之后能够找到快乐的节奏啊。像风一样自由， 我像风一样自由，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自由的渴求，所有沧桑独自承受。 像风一样自由，来自许巍，这是娱乐最王牌。然后我们今天呢，发现有一道独特的菜突然给火了。 叫什么呢？ 香菜蛋炒饭，很重要啊！ 这是我感受过一次，就是我们家是已经没有冰箱里面没有什么菜的时候，我就用香菜炒了一盘蛋炒饭，发现口感还挺独特的。 真的吃过， 真的吃过。所以今天看到这个香菜蛋炒饭，显得不那么意外。 对，就是隔夜的米饭加上鸡蛋啊、火腿粒和香菜末，他们就翻炒，竟然意外的好吃。虽然我没有吃过。但是你知道有些人是拒绝吃香菜的，对吧？但是对于很多喜欢吃香菜的朋友来说，真是天才一般的美食。 是 啊，但是不吃香菜的人那简直就是一道噩梦。 对，就是如果喜欢吃香菜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下次涮火锅的时候涮一把香菜，真的很好吃。 火锅那个小料里不就有香菜，干嘛还要再涮一把香菜？ 就是那种涮香菜，尤其是在那种什么番茄锅啊、清汤锅里，会有一种别样的口感。 想想还真是不太好接受。香菜我其实都不拒绝，但是有一些东西是一想到就会觉得有点说不上来的难受，加上我本来现在也就胃疼。那个你能接受香椿吗？ 可以啊， 可以接受。 就是我是觉得说我个人啊，这个口感上还是包容度比较宽阔的。我是能吃什么葱啊、姜啊、蒜啊都是可以、 就是、 但有的人是不吃这些。 那你这么看来的话，你能吃东西还挺多的是吧？ 嘴粗。 对，就是香菜你也吃，什么香椿你也吃。 当然我不涮那个姜， 然后砖头啊、石块什么的都可以尝试一下。 你知道有一句话说，在吃货的眼中只有能吃和不能吃，像你刚才说的这个砖头就是不能吃。 开玩笑的嘛啊！我们今天其实想说的是一个小的聊天的一个环节哈、mini talk， 我们来聊聊这个你的忌口是什么？因为有人不吃葱，有人不吃姜，也有人不吃茄子，有人不吃豆角。身边见过好多这个不吃那个不吃的人。 所以说先关注一下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然后我们一口一口吃饭吧。 好，我们调查一下吧，你有什么忌口，什么不吃，可以告诉我们。 想得太多，什么都是问题。有些事情并没有大道理。笑你对镜子表情，一口一口吃了什么填不满那快乐、一口一口吃了什么不味太浓缩、你吃什么就想什么他们怎么说，你吃什么就吃什么坏情绪沾满脸膜，你吃什么就想什么会变痛一锅，一口一口你被什么吃掉了生活。有些事情并没有大道理，苦瓜煮每一粥掉几层皮，你的可笑你的镜子表情，一口一口说了什么快乐被你浑浊、一口一口咬定什么不懂得快活、你吃什么就想什么他们怎么说，你吃什么就吃什么坏情绪沾满芥末，你吃什么就想 听友真是太配合我们了。嗯，正好聊香菜的话题，就跑出来一个朋友名叫不要香菜。 对， 他的名字叫不要香菜，他说必须是香菜啊。 太不吃 蛋姐。 其实每个人在某一个阶段可能都不太喜欢吃一些东西，我发现就是挑食这个事儿是分阶段型的 啊，真的是。我有一个哥们儿不吃蘑菇，就是菌类都不吃。嗯，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吃火锅的时候，我就跟他说，那个服务员来个菌类拼盘。 中间那个 他吃的过敏，你知道吗？ 哦，那锅中锅你们就不能涮那个菌汤锅。 对，就是如果你要就是逗逗他的时候，就可以说，哎，好像假装要叫一份的样子。你是，真的是突然发现好多忌口啊。 嗯，比如说还有和朋友就不吃茄子，郭鹏他就不吃茄子，他说怎么着都不吃， 烤的也不行吗？ 嗯，可能针对有的朋友吧，可能是他是炸的不吃，煎的可以吃，或者说那种 就是他对整个这个物种是 排斥的， 是排斥的。对，嗯，还有一个就是叫李云，他说我不吃丝瓜，就是嚼在嘴里面咽不下去。嗯。所以说这个还不是说你怎么吃啊，火锅啊，炒着吃，蘸着麻酱什么的，就是不吃这东西。嗯， 你比如说脑花这个事儿，就涮火锅可以，但是你说平常那样吃就不行了。 不要跟我提这个东西，好吧？啊，好，我们今天的娱乐总牌说的是一个很接地气儿的话题，就是说你有什么忌口吗？ 嗯， 你不想或者你从来会不吃什么？你可以发微信给我们，顺便聊一聊。嗯， 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好，接下来来推荐一下。首先来看的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经典悬疑剧《无人生还》，将于6月14号起在天桥剧场上演。 嗯， 这其实是他很知名的代表作了。 嗯，其实呢，他还通过这部作品创造了一种叫做童谣杀人的悬疑模式，就是10位毫不相关的陌生人被邀请到一个孤岛上，按照一首童谣所唱的那样，一一被杀害。 对，这其实正应了一句歌词， 嗯， 对吧？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杀人的，对，是吧？光良的童话啊。嗯，但是其实我觉得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东西呢，可能更多是，它是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熟知的套路的。 嗯， 如果你很爱这个套路，那你就会被一直套路下去。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演唱会，是2018年的一个演唱会，是詹姆斯·布朗他的《真情挚爱》北京演唱会，4月6号的时候会在五棵松来进行。 嗯， 其实他出道的时间非常早，对不对？ 是，凭借了一首就是大家非常熟知《You Are Beautiful》，就那首歌曲。 You Are Beautiful, It's True。对，詹姆斯·布朗 还劈叉了呢。 对，这是我的一种颤音唱法，你不懂啊。其实他那一年啊，或者2005年开始的时候，就开始红遍了全球，因为包括像这个 UK Single Chart 啊，这个 UK 的排行榜，包括美国的 Billboard， 其实都会有一些冠军单曲。 嗯，他有的朋友就调查出来说，他是出生在一个英国的贵族家庭，他本人也拥有这个英国军队的上尉军衔，因此被歌迷亲切的称为是上尉诗人。 啊，会有那个气质。 嗯， 不管你最喜欢的一首歌是 James Brown 的哪一首，接下来这首是我特别爱的一首，我并不打算在此时此刻让你们一起来听那首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You are beautiful, it's true。 我们换一首好不好？相对来说呢，它的鼓点会更轻快一些，但是其实却表达了一个稍显伤感的回忆的爱情故事。在开篇的第一句就唱到了他心中的那个女孩，来听 James Brown 1973， 来听 73。 You're getting older, your journey's beenYour skin, Simona. Wish I had known that what seems so strong has been and gone. I would call you up at a Saturday night, and when boys stay out till the morning light, and we sangI guess it's over. My 我们简直来了一个这个忌口大盘点，各种各样的食物都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上面。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在打字打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心里也会那么一颤？对，你知道你特别讨厌吃一个东西的时候，即使不是看到，只是你想到，或者你只要打一个文字出来，你自己心里会有别扭的感觉， 都会心尖一紧。 嗯，这儿有个听友说，我最爱吃茄子，哎，那个郭鹏。要不然凑你们俩吃个饭什么的啊？Sweet， 他说我就是不能吃苹果 啊。 哎呀， 这是会过敏还是怎么着？还是就是不喜欢吃？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他是吃了苹果就得找医生，因为他吃了以后就会嘴肿过敏，严重了巨人休克。因为其实你去医院查过那个过敏源吗？每个人其实都有不一样的。 对 啊，可能是这个，可能是那个。嗯，有可能是跟过敏源有关系，你吃了之后真的是会不舒服，对不对？ 比如说有的朋友不能吃海鲜， 对， 吃完海鲜就会过敏， 对，吃了以后就变成梁朝伟那种香肠嘴。然后有的人会是因为本能的一种排斥。 嗯， 时间 stop， 他说我这辈子不想吃香菜了。香菜怎么得罪你了 啊？ 香菜说这锅我不背。 不，香菜说如果下辈子还能遇见你。如果你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我今天是 好好做朋友啊， 说一个什么都得来一首歌。如果你们想到自己的忌口的东西，随时拿来我们交流交流，看看有没有跟我重样的啊。接下来再来推荐两个电视剧，一个是小包总这个演的这个武警题材电视剧《利刃出击》。 嗯，今天开始呢在江苏卫视播出了。就发现最近《战狼二》啊还有《红海行动》燃起了一股军旅热，应该能帮助这部剧的一些怎么说先抑后扬。杨烁其实其中化身了一个武警特战的队长，而且带领了一支猎豹突击队，要完成一个反恐的使命。有趣的是，就是在剧中呢，队员们的代号却非常的接地气儿。 这又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接上了。 嗯， 你知道这剧里面的大家代号都是什么吗？ 什么？ 卤煮。 嗯， 虾酱，榴莲。然后呢，这也是为硬汉的风格注入了幽默的气息。但是你如果觉得说，哎，好像听着也没有那么搞笑，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卤煮，卤煮，我是虾酱，请榴莲火速支援葱花。这个会不会搞笑些？ 就觉得说，啊，哎，还有点反差萌的感觉哈。 嗯 嗯。另外呢，由张嘉译、李小冉和宋丹丹等主演的都市情感剧叫做《美好的生活》，今天晚上就要开始在北京卫视和东方卫视开播。 嗯， 在这部剧当中，张嘉译扮演的一个角色是做过一次心脏移植手术的，然后他与李小冉就因为相亲认识了，他会觉得说，哎，和自己去世很多年的这个前夫说不上哪里像，好像气质有点像之类的。然后有意思的是，张嘉译演的这个角色又叫徐天。 为什么你讲完这个故事我一点都不想看了？ 就是你想到徐天这个名字，有没有想起来去年我们在说一个事儿， 啊， 一个编剧， 哦， 就是每次在写一个角色都会有一个徐天这个名字存在。 对，那个叫徐冰的编剧。 嗯， 对，为什么他取这个男主角的名字总是叫徐天呢？啊，为什么呢？ 因为他儿子叫徐天。 一查资料啊，真的就是徐冰。能不能好好的 再走一下就走，保证不会太久，不过想看看回忆这老朋友。你我在这坚守，最终不能坚守，后来你各曾来过，各曾都留。 动不休，万事不动腐朽，唯有等待能富有时间和有等候，祝福后还没来的幸福以后，不免回想那感动什么感受，猜想如果你出现我左右，他会点点头，好好过不是说比谁好过，我们心情自若便是软弱，只因不知所措被犯的错淹没，哦哦，好好过不是说有谁好过，洒脱弄巧反拙反而执着，你的心谁暖过的难不是我，哦哦哦，不是我，不是我。 来自矜持，今天通过调查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终于发现了蔬菜界或者是美食界的我人月饼，就是香菜，有没有？ 对啊，就发现香菜真的好苦啊，就怎么这么多人排斥它呢？ 很多人都在说香菜一身黑，什么闻到味道都受不了。哎呀，香菜还真是太倒霉了。所以，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忌口这事儿吧，它可能不太好改。对吧？我说江山易改，忌口难移啊。就像我们这边朋友有一个叫什么文静，他说我不能吃肥肉，但我可以吃油渣。我有一朋友也不吃茄子，而且但是我就特别喜欢吃茄子啊。每次一吃饭，我得再确认一下，跟我朋友说，你还不吃茄子吗？你看你每次老问人家干嘛啊？人家明明不吃，你每次非得问一句，就好像整的说突然哪一天他就觉醒了，对，可以吃茄子了。 哎，有的人是这样的，小的时候吃什么东西吃伤了 啊，那是吃伤了嘛。但是你吃伤以后再想给它掰回来其实是很难的。所以我们说叫做江山易改啊，这个 忌口难移 但是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比如说 BSL 他就说没有什么忌口，都给姥姥给纠正过来了。姥姥纠正我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粗暴，不可以挑食啊。所以你看看，所以也没有什么一定或者是绝对。 我们可以隔空握个手。 你有什么被改过来的忌口吗？ 就是小的时候不太喜欢吃一些青菜，只喜欢吃肉，然后长大之后就慢慢就发现就特别喜欢吃青菜， 倒过来了。 对、不太喜欢吃肉了。 对，所以你看 长大了， 虽然香菜深受很多朋友的讨厌，但是呢也有朋友表示香菜很好吃啊，尤其是配茄子。其实这心态啊，好，今天我们再聊的是忌口。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要表达的，顺便表达一下对这个食物的恨，你们可以往我们的平台上扔啊，可以发到我们的白杰 FM。 杨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好，继续听歌。如果你们记住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你推送给你的其他的好朋友，参与我们的白给100块的奖金的争夺。 有时雾霾的北京，有时那不安躁动慌乱的问题，你说你想要安心的离去，才哄我开心。有时个拥挤的北京，有时那无处安放漂泊的心情，拥堵的不止路上的人群，还有谁的内心。下一站你要去哪里？能否再让我还能遇见你，再扶你走过这片漫长的夜，你累了我还背你。下一站你要去哪里？能否再让我还能陪着你，

周笔畅再度邀请周耀辉共同诠释浪漫的终极意象。近日民谣女歌手皮依然新歌《你呀你》首发，这是一首歌颂母爱的歌曲，曲风轻柔，旋律部分朗朗上口，歌词更是视角独特，虽简单平实，却充满了浓浓爱意。区别于以往深情歌颂式的歌曲，皮依然新歌用全新的视角和风格诠释了自己独有的对亲情的表达方式。金贵晟为2018年开年古装大戏《贵中美人》倾情献声，动情唱作虐心插曲《风灯》已经正式上线。金贵晟曾经缔造冠军单曲《爱不离》，创作演唱《爱情公寓》插曲《红之间》破下4亿点击量。这次挑战古风曲目，行云流水的钢琴声铺垫，忧伤的旋律配上古诗般的歌词，意境充沛。暌违四年，詹姆斯·布朗特再度来华，将于今年4月陆续登陆广州、上海、北京3所城市真情开唱。他是百大单曲的创造者，也是2项金氏纪录的缔造者。他是英国抒情摇滚创作型歌手，也是大家心目中的上位诗人。2018年，他再度出发，将历时7个月走遍多个国家不同城市，带来世界巡演。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各位来关注路况，目前东二环北段双方向、东三环北向南方向亮马桥到京广桥车流集中，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Goodbye work。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 你是谁？香菜，香菜，我是茴香。 Hello， 我是那个香醇。 哎，得了，我们聊的是你忌口的东西。支持香菜的朋友已经大批的出现在微信公众号上，说，哎呀，这个香菜那么好吃，怎么好多人不爱呢？我们单位就有2拌香菜，我每天都吃。 还有的人说，这个香菜配茄子是最好的，还艾特了一下郭鹏。 好吧，刚才我是跟说过吗？不是，这是一个很完美的搭配。有豆包说，不吃做熟的西红柿，生的就可以，只要做熟就不吃了，总感觉这味儿怪怪的，什么西红柿炒鸡蛋啊、番茄酱之类的我都不吃。西红柿这种美食你都要错过吗？那是我最爱的，你知道我吃饺子都想吃西红柿馅儿。 真的呀？ 对，这豆包咱没法聊了。哎， 你就像那自信的 吃茴香的。包括珊珊说我也不吃茴香，上大学的时候食堂大师傅可能比较忙吧，茴香都切得比较长，吃了消化不好胃疼，后来就不吃了。看完你这条之后我胃疼得更厉害了。 还有的朋友不吃河鱼，觉得说河鱼有点腥。 对，还有不喜欢吃腰子的，女生都可以理解啊，男生可能不爱吃的少。有些东西它不好吃，它有营养，比如说像胡萝卜，是吧？ 你就不喜欢吃 西红柿、胡萝卜是我的忌口的，对，但是很有营养，我不吃，你说是不是很遗憾？ 对呀、啊，就以前我会觉得说，如果家长做那个煮的胡萝卜，我是不太喜欢吃，但是炒胡萝卜，我觉得哎还可以啊。 你这是什么毛病？就是换一种做法就行。 对、啊，它那个可能会掩盖一些口感。 对，反正这么有营养的东西我不吃，我自己现在都觉得对不起自己，但是就是接受不了，这也没办法，对不对？就像刚才那个不接受西红柿的朋友一样，熟的西红柿不接受，生的行。西红柿这是多好的东西啊，对不对？还有腰子啊，生蚝啊，就不 是。你是饿了吗？ 没，我就说有营养的东西得多吃啊。王燕儿说，我超爱吃饺子，但是唯独不吃韭菜馅儿的饺子。但是你要吃这个这个馅儿饼的话，只吃一种。 什么呢？ 韭菜馅儿。 就有点矛盾。 不是，然后这时候韭菜就跳出来说话了，说你喜欢我或不喜欢我，还在乎我穿什么衣服是不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比如说我就比较喜欢吃包子，但是我不喜欢吃饺子，这跟什么馅儿没关系。 哎呦你们这些人呢，我这不好说什么了啊。我们今天在聊的是忌口，一边听歌的时候欢迎你们来聊天。我们接着来说的是昨天晚上湖南卫视的歌手节目的官方微博发了一条消息，公布了本届歌手的终极踢馆歌手，描述里是这样说的： 他是华语乐坛极具辨识度的治愈男声，他完美诠释古香古色空灵静谧的纯美仙乐，他让中国风悠远鲜美，让一颗中国心在音乐里陶醉。 听到这样的介绍，您猜出来是谁了吗？ 刚开始以为是王力宏，后来猜错了、霍尊。 那你为什么不猜后弦啊，什么什么许嵩之类的？霍尊其实也转了这条微博，还轻松地说欧了走一个，这就代表说成绩不错的意思吗？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霍尊是因为那个中国好歌曲的冠军而走红的， 对。 但是你知道他爸是谁吗？ 哦，这个可能有一些朋友知道，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不知道。不知道的朋友啊，说出来可能吓你一跳。他的爸爸霍尊，他爸就是唱大花轿的那一位火风。如果你还不记得或者说已经忘了这首歌怎么唱的话，我们听两耳朵啊。 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到了山顶我想唱歌，歌声 满脸胡子那个 我妹妹听啊，听到我歌声的小呵呵，春天里那个百花鲜，我和那妹妹呀把手牵，又到那山顶我走一遍呐、看到了满山的红杜鹃。 不知道霍尊唱这两句会成成什么样， 就觉得他们俩反差还挺大的。 因为爸爸的这个嗓音比较粗犷嘛，是不是？可是大家都知道霍尊唱歌那个嗓音堪称是柔美了。 可能随了妈。 哦， 你知道霍尊他妈妈叫做郑晓婷，当年其实是第一批流行歌手了，据说还是大陆第一位把邓丽君带上舞台的歌手了。 对，有很多代表作嘛，哈，是吧？青春 disco 什么的，一听这样的名字啊，青涩的回忆其实都很有年代感。最有意思的一点，我不知道有一首歌啊，就是反正我从小就开始听的一首歌。 什么歌？ 就那歌其实挺惨的感觉。 来，你唱一下。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个无人知道的小草。 我现在就应该在旁边给你配个音效，就大风呼呼的吹。 我跟你说，那个歌虽然我年纪还小，就知道那里面唱的是一种孤独的感觉，原本也是要找霍尊的妈妈来唱的。 但是据说当时霍尊在一岁多的时候，有一天差点意外走失了，所以说妈妈就是为了照顾小霍尊，就放弃了自己的事业，专心抚养儿子。 所以这倒也是成就了说一个专心的在音乐事业上得以发展的儿子。然后霍尊呢当然也吸收了自己父母的音乐的这个才华，想必呢母亲现在应该会觉得很心累吧。好，我们就来听霍尊这首《素颜》。 你是春的世界，让残雪溶解，染成清白的天， 等着细雨倾泻。你素颜裹着云烟，诗意了远方，湿润了心间。闭上眼，姹紫嫣红都不觉甜，只为你的容颜。蓦然间，春光如莲，渲染了你的出现。最留恋不是云点，是千万里朝颜和暮雪。梦回间，春光流泻，归去在落花时节。待离别，晴空连绵，你会穿山水间那一点如烟。 哎呀，我要赶紧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人保送您每100天一次免费车辆保养服务。人保直销车险，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 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最最。 好，继续回来，我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然后大家其实正在跟我们聊有关于忌口的事儿啊。看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内容，当然也可能不会每一条都念或者是回复，就是谢谢大家的互动嘛。 有人说，就是你们这个话题再继续下去的话，我什么都想吃。 说了半天忌口，什么都想吃了是吧？ 对。 有悠悠鱼，这其实很多现象，或者说，大家普遍会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吃某种东西，但是你偏偏不吃用这种东西做成的另外一种食物。比如说，悠悠鱼就说我吃涮羊肉、羊串、烤全羊，我就是不吃羊肉馅的饺子。这个倒是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会有同感。 是做法上你是不太赞同，还是它造型上不太赞同呢？看不到羊肉的造型了是吧？ 不是，它可能会有一些味道上面的一些影响 啊。 我想起来了，是因为吃羊肉饺的时候里面都有胡萝卜。 你知道你刚刚说你不吃胡萝卜，就有朋友晒了一张这个胡萝卜馅饼。 这多恨我，这啊！我们好了，接下来还有一个事儿要说，是这个有关于 《红海行动》 对这个电影，因为现在票房已经到24.05亿了。这现在已经是跻身了中国电影史票房前五强了。所以我们要说的是中国电影史票房前五强都有谁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首先，去年破纪录的《战狼二》是以56.79亿元的票房高居中国电影史票房第一位，就没有丝毫悬念。第二名呢是周星驰的贺岁片《美人鱼》，票房也高达33.92亿。而第三名呢，竟然是和《红海行动》同期竞争的《唐人街探案二》，截至今天上午的票房是28.12亿。 都不少。紧随其后呢就是《红海行动》了哈。目前豆瓣上其实对他的评价的人数超过了22万人，评分也不少，评分也不低，8.5分。《唐人街探案二》的分数是7.1分，但是口碑会进一步酝酿吧。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被《红海行动》拉下来的两部电影。原先位于中国电影史票房第四位的，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票房超过20亿的电影。当然我觉得不是我的菜，就是《捉妖记一》。 总票房达到了24.4亿， 对。 而被《红海行动》记出这个第五名的电影呢，居然是这个《羞羞的铁拳》，达到了22.02亿。其他位于前十位的电影还有什么《前任三》啊，《捉妖记二》啊，《功夫瑜伽》啊，《寻龙诀》等等等等。 这些电影都有些什么特点呢？就是票房大热，口碑一般。其中评分最高的就是《红海行动》，一定要加油啊！ 要不然称霸票房前列都是7分以下电影，怎么能行？You always call me drunk, and what are we doing? 谢谢大家跟我们聊了半天自己的忌口的东西啊，谢谢大家就是把我们当朋友，告诉我们你忌口什么东西，这样的话下次如果我们凑一块吃饭的话，我们就知道该点什么了 啊。对，就你们不吃什么我们点什么是吧， 就是你们说了什么我们让艾克送你什么啊。接下来看看他又发现了什么，因为会有一道题留在后面，我们有600现金红包在等着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关注身边人的谈论，如果稍加细心，你就会发现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拥有一颗怀旧的老灵魂，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生活节奏太过快了吧，让人没有回味的空间，没有沉淀的岁月。在怀旧影响下，很多已经消失的东西反而焕发了新的色彩，重新拾起之后，人们才会觉得原来的有些东西竟然是如此有魅力。在这个饭桌里，黑胶唱片就是一个老夫良发少年狂的浪漫。在北京的七九八有这么一间黑胶唱片店，它身处角落却品质不凡，连我们的海盗船长约翰尼德普都曾在这里驻足，星光熠熠，又更突出了类似黑胶唱片一样的低调奢华。如果你没有怀旧情节，你可能会说现在是数码时代了，黑胶唱片还是淘汰吧。但是呢，发烧友会要告诉你，那种黑胶的空灵感和现场感是现在的 CD 所无法取代的。如果你听过了黑胶，你可能会对现在的 CD 那种尖利粗糙的数码声所不能忍受，这可能就代表了一种品质吧，一种沉淀后的觉醒。走到店家门口，你就能看到两扇大门上挂满了大小不一的黑胶唱片，店内的音乐也会从留声机里悄然飘出，让你心情大好。在这里，你除了可以挑选到各国的唱片，同样也能挑选到年份不一而且款式多样的复古唱片机。当然，这里可不是只一味的贩卖唱片，它还是披头士歌迷的活动据点，所以呢，将它定义为商店不如说它是一种音乐文化的聚集潮流地。打开转动的唱片机，让我们慢慢聆听。有的时候怀旧并不是倒退，可能更是对生活的一种全新思辨吧。好啦，今天的问题来了，刚才介绍的那家黑胶唱片店是在七九八吗？ Only fools rush in, but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淘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继续回到娱乐座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嘿嘿，赶紧把这个我们的答案啊，不是题目再公布一下吧。 对，就是刚才提到的这家黑胶唱片店是在七九八吗？是或者不是？一定要记得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白杰 FM，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接下来这首歌的歌名特别温馨的四个字，无论何时听到的时候，我可能都会让你心里面觉得暖暖的啊。 回家吃饭吧。 对，会有一些回忆的感觉在里面。 来，回家吃饭。妈妈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香菜。 你还记得吗？年少的时候，妈妈站在家门口的呼唤，这一声呼唤，妈妈的笑脸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 这个冷浓江浓江，我们又回来啦。 嘿，我是白洁。 刚有朋友说，哎，今天黑黑的是老白，怎么回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姓白嘛，我这边黑黑的白洁，黑黑一白洁。好了，继续听歌。 你现在到底在哪里？我到哪儿才能找到你？你把我丢在街上就离去，原因只是我不再爱你。你的爱你知道我需要，可转眼我的一切没有了。你的眼睛实在太美丽，我无法忘记，忘记在每个夜里。你总让我不想爱你，我就知道现在就是应该放弃。你的爱你知道我需要，可转眼我的一切没有了。你的眼睛实在太美丽，无法忘记，忘记在每个夜里。 不想失去你，我不想失去你，来自新裤子，来到我们的白给一百块王牌福利之白给一百块，来自娱乐最王牌。我们的现金自从昨天这位朋友呢 拿 走 了一半， 对，一半，那我们他要把一半留下，那这样的话今天就是600的现金红包在等待大家了。嗯，今天我们又从这么多发来微信的朋友当中挑选了哪一位朋友呢？也是，对，有缘分啊，有缘分啊，来来来看看他是谁。 HelloHello， 嗨，是仲秋吗？ 是我。 对，其实你是我们今天选择的备选的朋友，因为我们今天选的第一位朋友叫杨文慧 Rachel 啊，他其实刚才说听你们节目特地把车停在楼下，到家了还坐在车里听，于是呢就特别想说，哎，不要辜负了他，然后就打给他了，结果没有想到不接电话，估计上楼了啊。仲秋现在在哪儿听节目？ 我刚停到地库。 哎，你 现在信号还好吗？在地库里 好像还行，但是你们那个音乐也有点吵。 哦，嗨，好，对，我没关系，这是烘托一下气氛，马上就不没有那么吵了。你先把收音机关掉 OK 吗？ 关了，车已经停下了。 好嘞，那我们准备开始了好吗？ 好的 好的，车已经停在车库的仲秋现在呢准备向600现金红包发起挑战了，希望他能够成功赢走我们的600现金，加油，正问正答。中国的唐诗灿烂辉煌，诞生了诗仙、诗圣等很多大诗人。请问 诗圣指的是李白吗？ 啊，不是。 送分题答对了， 诗仙是李白，诗圣是谁啊？ 杜甫。 哎，这旁边还有军师是吧？两个人就是两个人组团答题。 嗯， 加油吧，来第二题了。 请听题，人民币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吧？那请问，在50块钱的背面，背景画的是布达拉宫吗？ 三二一，回答。 是。 犹豫了一下，但是还是答对了，两题答对，好，恭喜你！现在要进入到第三题的挑战了，再答对第三题就要进入反转时间了。我怎么觉得要有300块钱被抢走啊？隐隐约约有一种感觉。来听，中国的汉朝分为东汉和西汉，请问东汉的国都是长安，就是今天的西安吗？三二一， 是。 错啦， 是洛阳。 不知道，历史特别差。 叫长安并不一定是西安， 对， 至少在东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对， 其实不是你历史差，是因为你本能的会想到是，所以说这个其实也无可厚非。 对，会有一点误导性在里边。 对， 但是今天能接通你的电话，我们也感到非常开心。 嗯，我也非常开心。 好，那就遗憾，今天就只能是先这样了。谢谢你的参与。 好，好， 拜拜。9块9毛9的小红包还是要发上，所以有二维码的截图，待会儿别忘了给我们发过来哦。 好，谢谢。 好，拜拜。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其实我们从昨天开始就想增加一个时间，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他以前我们定的是两题答错的话，然后就直接游戏结束了。但是我们想每天多给一些朋友们一些机会，所以说我们决定三题，如果第三题答错的话，我们也会接通下一位。 对啊。所以刚才我们的导播老师又帮我们执念的把第一位听众已经接通了， 他应该打回来了。来看看是哪位。 Hello 是白姐吗？ 是我，你是哪位？是那个我们刚才说到提到你了，叫杨文慧。 Rachel。 对 Rachel。 开心不开心？ 开心啊，刚才说是备选，结果又把我踢进来了。 没有，你是第我们第一个选择的，刚才那位仲秋朋友是其实选的第二个。因为你一开始电话没有接通，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回家了吗？已经。 我在地下车库没有信号。 现在已经到家了对不对？ 对，我现在刚从车库走出来，然后就接到电话了。 我刚刚的声音特别的飞扬，现在心情肯定特别雀跃。 是的。 那 你参加很久了，但是第一次接到电话。 没关系，我就跟着你的语气我也得跑了，你知道吗？就得全都这么说话是吗？那我们开始吧好吗？ 好， 加油。 正问正答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加油。这后面的题呢相对来说就话比较难一点了。 请听题。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请问这首著名的唐诗卖炭翁是杜甫写的吗？ 是吗？ 杜甫写的。是。 自己还在嘀咕杜甫是谁。不会吧，喂。诗圣的诗你不知道吗？啊，这不是他的。那你白居易知道是谁吗？ 知道啊， 知道白居易。但白居易的卖炭翁你忘记了什么？我们以前学过啊。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你是就记得长恨歌了是吧？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犁锄。好，遗憾。不过嘿 Rachel， 你虽然答错了，但是呢我觉得可以借这个机会我们来这个好好的再去把唐诗都看一看，对不对？ 对， 这个辉煌灿烂的这个诗歌最灿烂的这个年代里面留下了很多很多优秀的诗作，对不对？好，行了，不要遗憾了，虽然失败，但是还是有小红包送给你，谢谢你好吗？ 好，谢谢。 来，我们揭晓一下今天预热题的正确答案好不好？来， 答案是在98。 好，谢谢 Rachel， 再见。 好，再见， 拜拜。这样的话呢，两位同样今天也都全部挑战失败， 明天就700块了。 是。 关注我们的白给一百块，请关注我们的白杰 FM。 阳泉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来，我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应该是《你被写在我的雷森》。 So much love for you, my friend. I would die until the end, but only you can save yourself. You just have to listen, listen. I hope that you know. Listen, listen. I won't let you go. I wish I could save you from the pain you've been through, and all I can tell you is the best thing. 说东汉，这个长安，这不就是西安吗？ 对啊，长安不是西安吗？ 对，我们题是这么问的，请问东汉的国都是长安，即今天的西安吗？可能我们这个题，我学下次问的时候，我要再讲究一下。 就是断句，可能说 对，就我们不如问说东汉的国都是西安吗？或者东汉的国都就是长安吗？这样问比较好。就后面解释了一下，说即今天的西安，大家以为就是说。对， 长安就是西安。 对，所以说还是有一些小误会啊，但他还是答错了，应该是洛阳啊。好，这里是娱乐醉王牌正在进行中，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终于把他盼来了，来自苏打绿的这首《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多盼着听这首歌啊，小清新的歌啊。大家如果想联络我们的话呢，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稍后我们还有小的作业题要送给大家，然后还有小的红包也要送上哈。先来听歌吧。 走过的路是一阵魔术，把所有的好的坏的变成我的心里的苦，就算不记得目光吟唱成一首歌，而你像流进诗里的草草水声，敲进我心门，拥抱了所有的恨，滋养了干涸想象。 幻想，像我内心躲避惯的渴望，仿佛能看见明日两串脚印的走廊，忧伤有时候竟被你调味的像可糖，是你抓紧我往前去张望，往我内心夹岸群花盛放，我被写在你的眼睛里眨呀， 歌里这个来自于苏打绿和艾拉的合作。我们接下来要抛出今天的作业题，然后呢就请艾克来提问嘛，因为这里面跟他的家乡有点关系啊，所以来抛出预热题，45秒钟之内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就有效，我们会选两位送出小红包。 请听题：大熊猫号称是中国的国宝，请问位于大西北的甘肃省是大熊猫的产地吗？ 是吗？是或不是发过来。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走过，我走不过，走不走？ 随他去吧，我不害怕。

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各位来关注路况，目前西二环天宁寺桥到广安门桥由北向南，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以上路段行驶相对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One, two, three, four。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统统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作业题答案，大熊猫号称是中国的国宝，请问位于大西北的甘肃省是大熊猫的产地吗？正确答案是 是。 对，恭喜答对的朋友，我们将会选出两位获得我们送出的小红包。 音乐素描，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相对走心的六点半之后的时间，我们依然会化身为偷故事的人，今天也要从一首歌里面去找来一些感人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嗯，这首歌呢是来自太阳蔡健雅的《下一次爱情来临的时候》。曾经的你执着，他说， 无数个瞬间我都在想，要是你在就好了，结果我还是一个人熬过了所有的这些时刻，后来不用谢谢。另外一位叫忍者的朋友说， 从来都喜欢每隔一段时间把和所有人的聊天记录清除，但是和你的所有聊天记录我从来没有删除过，你写给我的点点滴滴就算被你清空了，我也早早截屏了，你的照片也都存在我的手机里，你留给过我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足够有勇气删除手机里有关于你所有的东西，大概是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吧。 很多很多的感人故事都出自于一首歌，今天的故事出自于这一首蔡健雅《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 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我应该可以冷静对待，微笑点头不急着安排，宁可心头多留些空白。哦，爱仍是艰难， 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 好了，一首音乐素描我们好歌过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播私房歌，看看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什么歌。 主播私房歌， 好，今天的主播私房歌从我开始好不好？其实我们每天推荐这个单元的时候呢，总会有两种矛盾的心情。一种呢说，哎，我想找到一首歌，总希望说大家能够越有共鸣，越会觉得说这首歌好听。 对。 但是有的时候又会有一些偏执，觉得说一定要选一首好像你们没有听过的。于是呢，偶尔会从书架上面翻一本这种畅销书，偶尔呢也会找一本很生僻的，也许谁都没有读过的，稍显冷门一些的文字啊，这是看书的感觉。有时候其实选歌也一样。那今天这首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因为它其实在有段时间是热门的单曲，但是好像在之后呢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但是总会觉得有些时候拿出来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有感同身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当这个城市的天气不是那么好的时候，或者是当天空并不是那么纯净的时候，或者有雾霾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一首歌。而且它并没有用大多数的歌曲的方式去唱这首歌，而是用了念白啊，更多的是用念白的方式来呈现这首歌。所以今天娱乐最王牌的主播私房歌，首先来推荐郝云《四季不败》。 我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可哪有那么容易，我曾经的爱都在这里。 感情越丰富现实越麻木，爱情这么美好为什么不去寻找？理想很坚固可现实不在乎，种子倒在泥土旁幻想盛开时的模样。感情越丰富活着越愤怒，爱情虽然美好不能总在寻找。理想越坚固现实越残酷，种子倒在泥土旁，待到花儿盛开时，谁还记得它的模样？ 一年一年过得那么新鲜，一年一年过得那么平淡，早懂不安，可两相有情缘。一年一年过得那么悠闲，一年一年过得那么不甘，早懂不安，可两相有情缘。 我想写一首还能感动自己的歌，让自己再次投入地去热爱生活。我不想让自己变得麻木，我也不想看个下落都没完没了的哭。曾经我们总说有朝一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还能说心中有爱四季不败？ 悲伤的人总被爱情歌唱，爱情总是能让人感到悲伤，悲伤的人总被爱情歌唱。 感情越丰富现实越麻木，爱情这么美好为什么不去寻找？理想很坚固可现实不在，种子倒在泥土旁幻想盛开时的模样。感情越丰富活着越愤怒，爱情虽然美好不能总在寻找。理想越坚固现实越残酷，种子倒在泥土旁待到花儿盛开时， 谁还记得它的模样？ 爱情总是能让人 并不是像我们想象当中，或者说我们印象当中的好人，一贯的是有些洒脱、 对 跳脱的感觉。这首歌可能有点沉，或者说更多的是像内心的一些独白啊，一些意识的流动的状态，四季不败，让这首歌呢在出现之后好像并没有赢得那么巨大的反响、然后呢发了，然后发完以后就沉在这儿了。 所以今天拿出来特意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四季不败可以在有些时候拿来听，比如今天、天气不太好的时候。 其实这首歌特别符合北京的气质，因为北京我今天还发现就是它是一个特别四季分明的地方。 对， 来，该到我推荐了吧。 对，只要有心中有爱，然后就一定四季不败。只要有一个叮当猫是吧，这首歌的名字叫叮叮当当嘛， 对， 就想到叮当猫了。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我在做王牌新发现的时候，尤其做了黑胶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如果时间真的能够倒带的话，不知道大家是否愿意会回到过去的那个年代，在经历那些凤凰牌的自行车啊，或者说洗脸盆啊，老旧的收音机啊，还有需要上发条的时钟等等等等。所以今天推荐这首歌是来自李小鱼叮叮当当啊，一首有关于小时候的故事，可以在这首歌曲当中回忆一下当年的洋画片，还有小糖人，还有老邻居、你们都还好吗？ 所以这是一首也是带有时光机气质的歌曲啊。 小时候的长江路我走不到尽头，小时候的步行街铁棚里没小时候的天津湖，望不见远方的高楼。小时候的红领巾，映着红砖的小楼。悠悠然然的自行车，却甩开了匆忙。没有人会去穿那些奢侈的交通警察指挥着马路上不多的几辆车，夕阳下的人们过着简单的生活，房子变得越来越高，汽车不再是儿时的模样，马路变得越来越宽，公园早已拆掉了围墙，人们变得越来越忙，同学们都去了远方，独自走在繁华的街，却听不见叮叮当当。早已成 们变得越来越忙，同学们都去了远方，独自走在繁华的街，却听不见叮叮 当当，这是你推荐的第一首歌。 嗯， 你是又想上学了还是怎么的？ 特别喜欢他那个歌曲开篇的部分，就是用那个自行车的铃声来唤起大家所有的回忆。 嗯，算好听。好，今天我们其实还是一人推荐一首歌。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首歌呢，也是我说了，也是可能当年很流行的金曲，但是呢，可能日子一久了，大家可能就忘了。今天拿出来再听听看，看看会不会找到一些不一样的感觉。这是许茹芸带来的《好听》。 嗯， 一个歌起这样的名字呢，我觉得会有一些好的寓意啊。我说你说起来，哎，许茹芸一首歌好听， 好听，真的很好听。 主播私房歌好听，许茹芸。 的话我都相信，说的好听，说的甜蜜。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为了爱情失了聪明，听你的话闭上眼睛，这个梦却爱得太用力，你说的话我都相信，说的好听，说的甜蜜，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为了爱情失了聪明，听你的话闭上眼睛， 好听。接下来还有最后一首主播私房歌，让你快来推荐吧。 啊，有一首歌曲其实一直在我的这个歌单当中是置顶的位置，就是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但是呢，可能你听到这首歌是因为方大同，或者是更早一点是因为 Westlife。 嗯， 但这首歌曲它其实出自《廊桥遗梦》当中的主题曲，原唱是 George Benson。 今天我们播放的这个版本就是 George Benson 的版本，很遗憾的是这个版本没有被流传开来，但是在他这个歌声当中能听到那种略带沧桑，会把爱情当中那些撕扯放大放大再放大。 The nights would seem so long with you, I see forever so clearly. I might have been in love before, but it never felt